放手，唔好就好似而家咁揽住我。 你几时放大假？ 做咩？ 冇，我想下个月放假啫嘛。 系。 我好想翻翻英国啊。 情人你我仿似忘提略过枪支，迷离时候偶遇，糊涂时候告别，浮动在无目的，然后留下回忆。 寻日系4月11号，所以你以后找我都要 call 411。 你将个 call 机嘅号码都改咗做411啊？ 唔系都改做411，系特登有部 call 机，只系你先可以 call 到我411。 是互爱，是分开，在错中来未告知。 不如将首歌送俾我。 就似，不如我哋填啲词落去，试下可唔可以唱啦？ 咁咪全部填 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love you。 不我心里再盼望那夜，情人你的一半。 呢啲算系男人嚟咩？拖人七年，仲唔结婚不特止，仲黐埋你嗰度，佢有冇责任感噶？你有冇用脑去谂下啫？你自己都痛过噶啦，你识唔识为人哋个女朋友谂下噶女？ 但系一日未结婚，一日仲可以选择啊！ 呢啲说话仲系咪你讲噶？ 我只系去中意一个人啫嘛。 完善尚未完小说。 其实是一件很认真的事来的。 喂，不是吧？昨晚你跟我爸，你现在当我是什么？是女人还是定是阿伯？不 然我心里再盼望那夜。 今朝我跟妈咪吵架， 是不是因为我？ 有啲啊， 其实佢应该嬲，佢应该闹我，唔系闹你。 我想搬出嚟住。 情人你我仿似忘提略过章节，迷离时候偶遇，糊涂时候。 第一次我见到你，你请我喝柠檬茶吗？ 记得。 由嗰日开始，我就一直欠咗你。 我哋邂逅喺冇标题、不知章节嘅小说之内，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嘅情节，偶然相逢。写成一个相同的故事，两段情节在这里互相牵动，彼此关联，然后又各自发展，仿佛远方一缕电烟，留下记忆般的线索。兰西夫人剧场之恋爱二分一。 离咗台北咁耐，日子中系阴天嘅多，又有记者带马去公司想揾我做一个访问。个记者好想了解我设计灵感，佢提到低调嘅浪漫， 三个月嚟，我只系被一种情绪支配住。其实我咩灵感都冇，我只系将阿雪走咗之后留低嘅嗰种感觉，毫无保留咁发泄出嚟。 小杰， 怎么了？ 待会你去哪？请我们一块去吃麻辣火锅好吗？ 哦，谢谢，我还是要去 disco 看一看他们的装修。 哎，你呀、啊，为什么你总是躲着我们呢、 啊？啊，小丽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又跟啊小智赶睡啊、哎，明天我们跟你再吃火锅了好吗？ 恶心啊，给我滚开呀、 啊！啊好，我滚，再见啦，仔。啊，哎呀，阿志啊，你过到嚟咧，台湾真系发达啦，啲女人喺你身边咧，成日都切出咁转。 嗯，饮唔到你啊？ 你放心、啊，呢度行悭啲，塞个零钟头车，唔使帮我飞车噶、 啊。哎，小姐你好啊。 你好。 啊，如果唔系识咗你几年咧，我一定以为你系同志嚟噶，见出女人都冇反应噶。 大佬啊，我哋嚟呢度做嘢噶。 唉，就系嚟呢度做嘢先会轻松下嘛。喂，你知唔知啊？嗰边咧 ，creative 嗰边啊，真系有个同志周围白你啲嘢，知道你有女人啊，几鬼沮丧啊！ 系啦，你打一份职系咪啊？ 带咗，哈！你以前好玩得噶，一嚟咗台湾就执金都唔笑嘅。 你系咪饮大咗啊？去洗个面啦、 啊。喂，你行咁快做乜鬼啊？ 我知道阿雪并唔系一个人走咗，有部分嘅我依然同佢一齐。要我唔谂以前嘅嘢系冇可能。如果我咁样同仙蝶生活，对佢仲唔公平？我选择台北，系因为一个陌生嘅地方。陌生嘅地方可以俾自己麻木一啲去过日子。 电话，是亚先生在吗？ 啊，我是，麻烦你。 待会儿。喂？喂？ 啊、喂？喂？ 阿杰啊？ 系。 啱啱翻嚟。 你正话打过嚟啊？ 系啊。你食咗饭未啊？ 好饱添。 今日有冇嘢话俾我听啊？ 你又咁？ 阿姐啊，我哋楼下咧养咗只狗仔啊，你见到一定会好中意噶。 系咩？ 其实你都好快翻嚟啦，到时你自己见下咪知咯。 嗯。 阿姐啊，你有冇收到酒店嘅 morning call 啊？ 唔该晒你帮我落个 morning call。 唔使。你真系冇嘢讲俾我听啊？ 都系做嘢嗰啲嘢嚟啫，冇咩好讲。 早啲瞓啦，不过记住要食维他命丸啊！ 早啲瞓啦，拜拜。 哎，阿志，系咧，你喺度听音乐啊？ 系。 拜拜。 每晚呢个时候放低咗电话，我都会谂先跌收咗线之后会点。成件事入面，佢从来冇喺我面前流过一滴眼泪，从来冇喺我面前问起过阿雪。当然我知道佢好介意，因为佢会用另一种方法令我知道。由阿雪踏入我哋两个世界开始， Cindy 已经好自然咁为自己制造咗一种保护色。 去边度嚟啊？ 点解今晚会翻嚟嘅？又话上上海后日先翻。 都唔系几舒服，咪早啲翻嚟系咯。 冇事啊嘛，睇下医生未啊？ 睇完医生噶，我想去 office 揾你，不过你走咗。 早啲 call 啊嘛。 我以为你冇咁早走噶嘛，你以前好少咁早走噶。 咁医生话你咩啊？ 阿哲啊，如果我死咗嘅话，你会喺我墓碑上面写啲咩嘢啊？ 冇事啊嘛，究竟咩唔舒服啫？ 做咩咁惊啫？问下你啫嘛。咁你会写啲咩啊？会唔会写挚爱啊？又或者爱妻冯咏璇咁啊？ 会，一定会。 你从来都唔呃我噶，仲记唔记得我话要放大假？ 记得。 咁你嗰啲 project 咧，赶完未啊？ 你想几时去？ 即刻咯。 吓？ 讲笑啫。而家唔同咗，以前我哋话去就去，而家多咗好多嘢谂。仲记得嗰阵时我20岁，唔知点解会话同你去英国就去。我都冇晒嗰啲勇气 啦。我听日翻去请假。 阿哲啊，呢排我真系觉得好攰啊。 咁不如早啲休息。 呢两年，我哋都想搵多啲钱，希望将来可以周围去。到时去到欧洲，你中意画咩画就画咩画。所以两个人成日频频扑扑。但近排我突然间觉得好惊，就算将来有钱，我哋都未必可以周围去。 你都唔中意欧洲嘅， 你中意咪得咯，我有乜所谓啫？一直都系你中意做咩，我都会由得你噶嘛。你24岁咋，我知有太多嘢你仲想做。 Cindy，其实我 记住请假啦。我今晚一定会好好瞓嘅，一定会。宠物店啊，我哋入去睇下。 嗯。 哎呀，你睇下呢三只狗仔咧，瞓埋一齐好得意啊！你睇嗰只瞓到好似你咁啊！ 点解瞓到咁嘅咧？ 系啊，你睇下系咪好似？ 嗯，差啲就似你先。真系好难得揾到只似你嘅喎。 哼，你睇我几叻啊，卒之都令到你开心翻啲啦。 我唔开心啊。 嗯， 是啊，我下个月同先至翻英国。 咁仲翻唔翻嚟噶？ 翻3个礼拜之后。 系咩？ 喂，你睇下，嗰只松鼠狗几恶死啊！知唔知你啊？ 我系咁就好啦。 喂。唔睇啦，不如食饭啦。雪，雪啊，不如行越远啫。 唔好理我。 冇咁啦，你俾啲时间我。其实我都唔知点啊。 咁你话你今晚要几点翻去啊？ 又要到几时佢唔喺香港，然后先轮到我啊？ 我从来都冇咁谂过啊，我亦都冇咁做过。 咁好啊，今晚唔准你翻去，唔准你见佢，唔准你再讲佢，乜都唔准。你而家见啦，我唔系好似你谂得我咁好啊。你去咗英国，我只系会发神经嘅啫。你俾我自己一个人行下。 好，大表我喺后面跟住你。如果唔系，我会担心。 其实你真系好，比我好。 你有冇做咗亏心事啊？嘛， 其实系惩罚就真。 唔知啊，就算系，都唔应该系你。 我知道我系唔应该嬲噶。 我就系喜欢你咁，乜都肯讲俾我听。就好似我哋第一次见面嘅时候，你连我叫咩名，我系边个都唔知道，就俾杯柠檬茶我饮。 人哋好心咋。 不过我俾唔到好报你。说话，爱是不应该有要求，但是其实不可以去要求是一件很痛苦的事。假如我有机会，就算只得一次，我都会去求阿雪回来我身边。不过可惜，我就是不可以有要求。台北的夜晚是特别热闹，那种繁荣可以说是专为城市人而设。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草原巴闭气氛之下，才认识自己的寂寞。我没办法再坐在酒店里面，靠着玻璃窗里面的倒影陪着自己一晚。我走出酒店，在街一直走。 先生，要不要买一个风铃哦？这个是用石头做的，你看风一吹蛮好听的。 好漂亮，多少钱呢？ 300块，这个比较贵一点，因为全是人手做的，自己有一个哦。 好，我再有几个。 谢啊。风铃啊， 如果你不在这里，我就会跟他聊天了。 那想他挂在这里啊？ 如果我晚上不在你身边的话，风一吹他响，你会不会害怕？ 我就当他是你跟我聊天咯。他说多谢你啊。 他都说多谢你啊。阿雪已经带走了我曾经送给她的风铃，如果依然有将它挂起的话，我只是希望有一阵风吹过我和她的窗，令到我和她的风铃一起响起。 做咩攞个风铃出嚟啫？ 横掂都未走得，费事等喺个夹度啦。 千祈唔好望翻转头啊！过咗去就算啦。 边度有啫？ 挨咗几日，落完雨，而家先至有阵风。 系咯，而家个风铃先响。 雪啊，不如瞓咯。